集嘅黑白讲啊，依然有我杰乃德啦， 我郑东尼， 仲有啊， 系我啊，大家好，神秘老温啊， 系好神秘嘅，继续啊，咁啊，今日有冇啲咩神秘话题讲啊？咁啊， 咁啊，神秘话题啊， 讲下鬼故系嘛？ 灵异节目， 七月几？因为我个朋友 send 咗嗰啲资料俾我， 恐交部在线， 恐交部， 唔系 台湾之恐交部啊。 唔系咁今，因为最近发生咗啲事嘅，咁、哦、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 啊、 有啲台湾嘅现象可以即系俾大家参考留意一下嘅。咁、嗯、呢个话题最主要就系讲，即系其实台湾人咧真系好爱，即系好爱面子嘅、嗯，即系好要面嘅。 其实呢个中国人传统嚟， 同埋好要排场嘅。但系佢嘅程度咧系，即系同大陆嗰只啊，同香港嗰啲就唔系咁一样。因为最近即系我哋屋企人有即系岳父嗰边有啲事啦，咁啊搞啲即系白事嘅嘢啦，咁、啊、我先讲白事啲嘢先啦。即系我觉得成个现象即系同香港嗰套，因为香港我以前我母亲嗰啲都有搞过嘅，系真系好大分别嘅，同埋系好繁复，系好多程序。即系每一个细节咧，都搞到咧屋企人好辛苦，你明唔明？即系再生嘅人就搞到好辛苦，每样嘢都照足，又要趴地，又要兜圈咁样噶。 好耐以前睇过一套台剧咧，就系讲又系搞白事， 搞白事。 哇，又系好似你话斋嗰啲， 系好 继续讲。 系啦， 咁咧最主要就系、是、因为我有香港嘅经验啦，吓咁就系即系可以做对比嘅，基本上。咁香港嚟讲就即系比较简单啲嘅，讲真。咁喺台湾嚟讲咧，我第一次即系搞到咁长，就有亲实参与嘅。咁佢因为好多细节咧，系做到就系、是、其实最主要就系俾亲戚朋友或者自己嘅家属，即系睇到有冇做到啲乜嘢，咁啊即系俾大家一个安心嘅感觉。其实做俾大家睇嘅啫， 做俾生人睇嘅啫嘛，呢啲嘢 真系做俾生人 都系 最惨嘅， 我觉得系。 太刁钻啦，好多嘢。其实有阵时咧，佢每个过程咧系咁样嘅，即系当然啦，中间好多仪式啊，嗰样一定要做噶啦，包括埋你又要三跪九叩几次咁样嘅，又跟住咧又要趴喺地下围住个棺啊兜几圈咁样嘅，成日趴瓜跪跪啦，总之系好多嘅呢啲。咁啊，同埋唔止系一日喎，分几日 系 系啊，啱啱走嗰晚又要做一做，跟住咧回魂七日又做一做。又成家人去噶咯，又搞一日，跟住咧又有话，男丁嘅做一日，女丁又做一日，你明嘛？跟住咧又择日咧又要去做法事，呢、這个又大啲嘅，又多啲人要搞啦，又整成四五个钟头嘅。之后咧，跟住就第二日就可能出殡啊、火化啊各样嘢嘅。咁但系成个过程里边，我觉得最难搞就系、是，你知唔知有啲过程整完之后咧，个法师系点样做咧？佢要。用嗰啲叫做咩啊？我哋叫做嗰啲 圣杯啊， 圣杯嗰啲薄杯啊，即系台语叫薄杯啊嘛，系啦。咁佢攞两个金钱嚟抌嘅，就问嗰个去即系往生嘅人就话：点啊？你满唔满意啊？收唔收到啊？收到啊，俾咗一个圣杯我。 系啊系啊系啊！ 我唔知香港有冇，应该香港冇噶嘛。 我有一次去台中拜神又系咁，我摊先讲啦呢啲。 哇！真系 逐样嘢问， 真系运气唔好嘅话咧，系十次都整唔到出嚟，你知唔知啊？即整完，跟住整完又哦，原来咧，因为那个法师都好醒嘅，即系好识兜嘅，即整唔到圣杯，哦，你会唔会因为担心乜嘢啊？唔使担心噶啦，又咁咩嗱，咁你再俾一次我，你话系觉得 OK 嘅啦，又唔得啊？哦，唔得嘅话，嗱，话俾你听啦， 好吹水， 咁应该你咪挂念紧有一个喺海外仲未翻嚟嗰个 兜圈 啊，即系佢真系好谂好多嘢喎。我如果咁样唔紧要嘅，咁我哋玩安心佢。 做几日呢？又嚟对白抢晒啦， 个心喺度闹紧。 真系啊，跟住再抌，又唔得啊！哦，咁样你 先，咪先，你嗰啲嗰法师系咪断中计嘅？ 唔系包晒。 如果断中计，佢系话越拉得越长， 一个 set 嘅。 然后你嗰个圣杯咧，系一定系掟出嚟嗰、那个。 真系唔系家属都难顶，跪喺度嚟咁样抌啊！你明唔明啊？抌咗真系，我谂前前后有冇半个钟，我唔知啦。即系 可唔可以换？可能嗰个人手神 佢咁样啊？圣杯咧唔系一镬就得，系连续三个。你明嘛？连续三个圣杯先系 O K 喎。吓、啊，即系譬如有两个圣杯之后，后边一个唔得嘅话，又重新嚟过。你明唔明啊？ 过三关啊！ 哇， 即系九分之一机会 中六合彩啊！我谂 九分之一咁样， 三穿一嘅嘢。 唔系啊，系啊，同埋系。 好多儀式中間之後都會咁樣搞。 係啊係啊， 所以你經過啲咁樣長遠咧，哇！真係一個對再生嘅， 我睇嗰部戲咧， 折磨你。 佢話夜晚都要個唔知長子定長孫唔係長女咧 嗰啲啊嘛， 守夜仲要喊嘅喎，喊大聲嗰只喎，咁啊喊完哦夠啦，翻嚟瞓覺。 總之我講翻呢個聖杯呢樣嘢咧，真係一個好好頭痛嘅嘢。佢係諗到咧就嚟都冇曬理由咧。包括埋哦，唔係今日天氣太過熱咧，可能點樣咧？咁唔緊要嘅，咁我哋一陣間咧，大家就會去邊度咁樣？哇！我話唔使咁樣折磨我哋係嘛？即係為咗要咁樣達到呢個目的， 即係新西維，喂，皇馬輸咗波喎，唔緊要，仲有下一場嘅，咁嗰啲都噏埋。 即係佢可能為咗以前有啲即係可能啲客會覺得，喂，你做咗呢啲人哋收唔收到㗎？你冇咩證據喎？咁樣佢可能。咩慢慢演變之後咧，就用呢啲方式嚟做啊！即係為咗係即係表現佢係有做到嘢，而去搞呢啲。其實有陣時一個儀式悼念咗咪算咯。 所以咧呢樣嘢都會俾大家睇下。如果想揾啲香港唔係台灣女婿，唔係台灣老婆或者老公，你都要諗 真係真係 預埋呢啲嘢啊！ 唯有我諗住揾孤兒啊！ 真係好大鑊！即係咁啊！即係除咗之後咧，咁仲有啲譬如成日即係討論好多嘢嘅，譬如。你要到時個出殯嗰陣時嗰日，咁個靈堂要點樣擺設？咁原來咧有啲，因為台灣有選舉呢樣嘢嘅，你唔冇請嗰啲人嘅，但係咧突然間咧會有一扎人咧個個嚟都要去拜祭嘅，跟住送好多花籃啊嗰啲咩咩咩乜乜事員啊乜乜理長啊咩嗰啲係冇一個識嘅原來，而且 佢嚟到佢啲議員嗰啲譬如。嗰啲黨派嚟到呢一區咧，係查邊一户死人，係專登去擺 後。係啦，因為我哋突然間，咦，點解收到呢個花籃唔識？呢個有一個嘅，哇！你知唔知啊？我計落咧，佢係差唔多接近咧，係所有嘅親戚朋友嘅一半。譬如我請可能有100個親戚朋友，50個都係嗰啲人嚟嘅，即係嗰啲市員啊、嗰啲咩委員啊、乜嘢嗰扎嘢嚟嘅，即係都好煩擾咯。你明唔明啊？即係。你知道佢一嚟一拜，又要對方家屬就又要跪喺度，又求下佢，又要拜下佢咁噶嘛，即係咁樣搞。 家屬謝禮嗰啲。 哇！搞幾耐知唔知？前大半橛時間咧，都係嗰扎人啊。 嗰啲唔識嘅人。 唔識嘅，真係全部都唔識嘅。咁但係冇辦法，呢個係台灣嘅一個現象。咁好多嗰啲就係紅白事就係咁樣嚟嘅，原來佢哋。即係 紅事都有。 紅事都有。 即係你結婚嗰時都有。 有，佢會過嚟即係講下嘢啊！我係呢度嘅咩咩咩委員啊， 美牙都有噶。 有包红包先， 佢白包就一定包噶啦。哦，可能会送下花，可能送下啲咩咩罐头痰啊嗰啲咁样，系有做，但就冇包红包。但就要俾佢嚟拜下，跟住读下佢嘅名，乜乜乜议员咁样嚟嘅。咁啊，净系呢样嘢真系占咗好大嘅时间，你明唔明？即系我觉得哇，一半时间都系呢扎人，我哋唔识噶喎，点解仲要又要成日咁样，即系应下佢啊咁样咯？即系 你同我哋鞠躬系影唔到你 嘅。我知道，即系话俾你听。做呢啲好無謂嘅嘢咧， 想出鏡影嘅你鞠躬嘅樣， 背景都得嘅， 即係花咗好多時間咧，係做啲唔係咁實際嘅，而係幫人哋做面子啊！你 呢樣嘢我都知，即係聽過啊。 感覺上係冇必要咯，同埋又要整到啲哇禮車，又要 Benz 又加長又加長，加長又加長， 浪浪病， 跟住又要。唔知边度绕行几圈，其实都系一个范围里 边。咁嗰啲咩？ 但要几圈之后咁样。 靓女仲要喺度跳咁。 呢个又系重点嚟嘅。 脱衣舞。 你发现咧，其实好多办呢啲丧事啊、白事嗰啲咧，有架花车，电子花车嘅，好兴噶。就上面有个美女跳舞。 呢一 part 要讲 detail 先，因为香港人未见过。 唔知嘅。 系。即系点样嘅咧？ 咁通常好多香港人睇到啲靓女啊，嗰啲都系喺槟榔店睇到噶嘛，多数即系买槟榔嘅槟榔西施。嗯。咁其實有一隻仲辣仲勁嘅就係嗰啲電子花車，嗰啲小姐， 即係好似嗰啲出巡車嗰啲。 係啦係啦，佢後面有一個貨車，跟住後面包到好靚立立啊，閃曬光啊，跟住個舞台仔有條鋼管喺度噶。跟住咧，每架車就一個女仔喺度跳舞，咁啊可能請三五架車咁嘅輪住去嘅，咁啊 唱歌啊， 係啦，好熱鬧啊，乒乒乓乓唱歌跳舞啊咁樣。咁最主要就係話俾人知佢扮呢樣嘢， 扮喪事嘅跳舞， 同埋扮得好風光，好熱鬧， 即係子孫有效，係 啦，好投入，同埋有啲係請人嚟喊添， 係咯， 你明唔明？ 套戲裏面就係咁樣講，請人嚟喊， 有啲一種咁樣，淨係即係請人嚟喊， 請孝子啊嘛， 咁其實做俾邊個睇咧？ 你如果真係冇心，你真係喊有咩意義呢？其實真係唔明嘅有陣時。當然我唔係話批評，喂台灣你咁樣搞嘢，可能即係傳統 化就唔好 睇，可能真係傳統嘅，我哋都尊重，我都照做嘅。只不過就係如果有啲譬如香港人嚟到，即係唔係話即係咩遇到咩啦，即係主要話見到呢樣嘢唔好見怪不怪咯，好多嘢要知道下咯， 知道下咯。 但其實都引申咗一樣嘢，我慢慢諗台灣人有啲其實諗落咧，台灣都幾要面嘅，好多嘢 都係 生活上都係嘅，其實。包括埋咧，要面到嘅程度咧，甚至真系一言不合咧，譬如啲 friend 讲嗰下咧唔妥咧，即系打交杀人都嚟嘅，佢唔谂后果嘅，所以你唔好话以为自己好正直啊，讲啲嘢同人哋撑咧，未冇乜必要嘅，其实有阵时真系冇乜必要嘅。譬如有啲好简单，即系现实啲嘅状况就系、是、你同人哋车祸，人哋唔啱嘅，你又肥佢嘈佢，就算佢真系唔啱，你肥到佢好冇面。打你就打你，嚼你就殺你就殺你，殺咗你先算。好多呢啲例子啦，系咪先？你真系有阵时 一时之气啊嘛。 系啊，呢一时即系好多嘅台湾，所以即系我又唔系话恐吓大家嘅，即系基本上 游客， 即系有啲咁嘅人，有啲咁嘅例子， 有啲咁嘅事件会出现喺你身边嘅， 即系好多香港人唔知嘅，以为就系据理力争啦，系咪啊？点样唔可以蚀底嘅？ 你香港都唔会据理力争啦。 落车就 唔系咯，少佢先啦，系咪啊？ 一个杯走车落你头先，唔好讲嘢。 咁你就真系，如果你遇啱个癫嘅话，你就真系大镬啦。你就真系，你可能呢一世都有问题。 嗯， 真噶。如果佢有咩事，譬如怼冧你咩，或者伤害咗你，又话整翻佢，哦，你就真系有排搞啦。其实有啲车祸可能俾啲钱， 除非你自己 保险搞掂， 除非你自己癌症末期，仲有两个礼拜，你就可以喐手。 咁我哋都唔建议呢啲咁样做嘅，危害社会嘅嘢。 又做啲唔合法嘢啊！建议， 只不过就是、 我 总之尽量就息事宁人， 息事宁人。 佢要记住我哋身份，我哋系香港嚟嘅，我哋唔系话我哋嚟咩二品公民，我哋唔系讲呢啲，始终我哋都外来人啊。 要尊重当地文化， 即 系好似嗰阵时好简单个例子啊，黎智英嗰阵时话要上有线。佢开咗一电视，上几多上到，上咗两年，使咗几多亿都上唔到。嗰时个个都话你香港人点啊，香港人大 Q 晒，我就唔俾你香港人上。真系咁啊！我喺电视界噶嘛，都 一直都上唔到， 一直都上唔到，结果埋咗本嘛，买俾阿连山嘛，所谓年代嘅大佬嘛， 即刻 三个月上到有线啦。咁你话咪玩你香港人？系，即系唔好谂住香港人巴闭。 以为系有你就即系可以使 冇噶， 你嗰个地方佢系有权咁做，佢冇犯法，佢阻你就阻你。佢冇犯法，即系佢冇犯法，同埋即系衔接翻嚟头先嗰句就话，其实我哋过嚟咧，就算系咪台湾香港人好，台湾人好，澳门人又好，我哋过嚟系结缘，就唔系结怨嘅， 系 咯， 唔系即系有啲例子我都会举例一下嘅，可以俾啲香港人参考一下嘅，因为其实好多香港，譬如男嘅香港人就娶台湾嘅老婆啦，即系做咗台湾女婿啊咁样啦，其实我遇过有啲例子咧就系、是。因为台湾老婆，譬如同佢老公一齐揸车坐车，咁老婆坐隔篱噶嘛，咁有阵时咧见到啲交通状况，譬如前面有架车 cut 埋嚟、闪埋嚟，各样好唔妥，个老婆就话：有冇搞错啊？屌 咁样啫， 跟住叫个老公你嘈下佢啦，逼佢啦，点样咁样，成日有阵时啲嘢噶喎。 嗯， 咁你做男人，香港人就要小心 啊。 你真系要更冷静。 系，我等阵再讲个例子。 你唔好一时之气咧，会出事嘅。你即刻冷静啲，跟住客观啲，同你老婆讲声，屌啲傻嘅唔好理佢啦、 啊， 我又无啦，我惹佢把 Q 咩傻嘅，你都要理咁，你仲好多时间理人哋咩？咁啊算噶啦，因为遇过真系好多例子咧，逼完咧，人哋就杀埋你前面唔俾你走，落车嚟嘈你，逼咩啊？你逼咩啊？咁咪开始嚟嘈咯，怼冧你都得啊！如果遇到啲黑 有槍嘅，原來 有噶，好多車上面都攞曬架撐噶，你唔好以為真係咁簡單啊！但係有啲即係台灣太太、台灣人嘅太太就台灣人嘅個性係咁噶嘛，會燥噶嘛，有時會不明則明噶嘛，好多嘢係咪先？不平則明啊！ 我個香港朋友啊，佢本身咧就係唔知黑帶定幾多度，佢個女朋友直情有一次唔知喺街又類似俾人挑逗，佢個女朋友啊就叫佢。 喐佢啊！你咪男人嚟噶， 即系佢话，如果你即系佢女朋友，如果你唔喺度咧，我喐到佢瞓低都得。你喺度，我唔可以喐手，因为我要保护你。 咁啊系， 息事宁人，离开就算。佢学武之人都咁样做，香港嚟嘅， 即系呢个唔系呢啲咁嘅女人咧，唔系台湾同边，唔系净系台湾有嘅， 度度都有嘅， 好惊呢个人。你佢啊出把口，你啊出手，你真系唔蠢啊！ 唔系真系嘅，所以因为台湾人有阵时即系为咗一时之气要面，真系会做啲唔理智嘅嘢嘅。呢啲真系要特别注意咯。即系我哋忠告下大家，有啲香港人如果喺台湾遇到呢个情况，就算嚟玩都会遇到嘅。 唉，嚟玩 真系要小心咯。有阵时先同啲嗰啲商家有阵时倾嘢，即系譬如食嘢唔啱牙，又反面又乜嘢各样嘅嘈，有咩坏啫？唔啱咪算咯，何必要咁样？ 跟住一嘈，咪又俾人话香港人乜乜乜乜啲， 又系澳洲嚟嘅客人系嘛？唉， 即系真系盏搞啦！ 即系我分享俾大家知道有呢样嘢咯。 咁啊，起码得大家知道多台湾文化嘅一啲传统上嘅嘢啦，同埋佢哋啲人性格啦。咁 有多啲了解咗啲啦。 作为香港人喺台湾都系低调啲啦。 其实我嚟咗真系三年，我而家先有慢慢去摸索到啲嘢嘅，好多，因为未遇过啊嘛，以前。 嗯。 所以即系分享俾大家参考下。 好珍贵啊！呢段 好珍贵， 多谢大家。 系咯，好啦，咁啊，下次又倾下更珍贵话题咯。 好啊， 好啦，好， 拜拜。 拜拜。